对于当时仅仅18岁的胡彦斌来说，毕竟有着和成年人不同的眼光，所以那些看似比较偏或者比较远古的题材，却在他的音乐里面轻易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故事以及好玩的画面。所以音乐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据说当年当这首叫做《和尚》的歌，他的小样送到台湾的著名制作人钟兴明的手中的时候，他立刻喜欢上了这首歌的词曲，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胡彦斌当时仅仅只学了几个月的吉他。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当年初次亮相在我们面前的周杰伦。 趁着风又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说让夕阳飞上 深海， 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视线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周杰伦的作品，它叫做《心情》。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G》当中的经典当中的经典。这张专辑是周杰伦相当标榜 R&B 曲风的一张专辑。它的发行时间是在世纪元年的档口，当时的流行音乐略显疲软，周杰伦凭借着 R&B 异军突起，马上掀起了一股比陶喆更加狂热的 R&B 的热潮。也许你会说，在那个年代唱 R&B 或者唱 Rap 的歌手非常多，但是周杰伦却不同，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常规的有板有眼，而是每一首歌里面都有非常特立独行的想法。 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继续听一个 R&B 的前辈好了，相较于前两位来说，而这首歌几乎也是我们第一次来认识到陶喆的作品《普通朋友》。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懂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why I am， 我不能就是你 your friend。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王菲。也许关于王菲有太多的说法和讨论，你也听过太多关于王菲的歌，但是看过王菲那么多演唱会上对她的那么多经典的歌曲的演绎，我还是对2003年香港红磡的非比寻常演唱会当中的那首《梦中人》印象深刻。而且这首歌本身对于王菲来说也有太多东西要讲。 1994年，王菲发表了翻唱自爱尔兰乐队小红莓的歌曲《梦中人》。可能当时的王菲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歌几乎让全球乐坛都认识了她。在这首《梦中人》之后，王菲相继拿下了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女歌手金奖。1996年10月，王菲更加成为了继巩俐之后第二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艺人。那一年王菲还在百代唱片来发展，那个时候的王菲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大胆地尝试着各种不同的风格，游走于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她的品味、风格、内涵和流行度也许还没有得到绝对的认可和肯定，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充满着矛盾性的感觉，才让那个时候的王菲成为独一无二。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 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西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与只有幸福的人看到。

角落，好像是在提醒着我，少了你陪伴，我现在有多寂寞。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谁能说 no？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汲汲沥沥擦去你的承诺，爱情是个梦，而我睡过头。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汲汲沥沥擦去你。 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生活》，曾经陪伴一些人走过了人生的低潮时期，也是名噪一时的疗伤歌曲。曾经一度，乐评人认为他能够唱出林忆莲身不由己的情感，陈淑桦都会熟女的爱恨情仇。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台湾乐坛，被人形容为冬天里的一束阳光的乐团，他们就是苏打绿。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天上飞，地上人儿在。 无论你是不是听流行音乐的人，也许你都或多或少的听过苏打绿这个名字。台湾的这一类型的小清新的确火了，应该来说这对于那些坚持主流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近几年来，像苏打绿这样的独立音乐或者是小众音乐也越来越多的有掌声有关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它几乎就是苏打绿乐团的整个形象了，像是闻起来有一些甜甜芳香，又带着一些小刺的玫瑰，又像是夏天里的青草地当中柔软的绿色植物，更像是寒意当中的一些温暖。比起我们刚刚形容的这种空气当中淡淡味道的苏打绿，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就像是一道耀眼的非常凛冽的光芒，林小培，又不是非要你的爱。 猫上合不开口，就看你怎么说。发烫的胸膛中只有一个念头，你凭什么爱我，又凭什么要走，至少也该有个借口。我不是非要你的爱，当初何必要我留下来，伤害不是抱歉可以交代。我不是非要你的爱，为何眼泪好像掉下来，我不明白，难道要成功，尝过温柔以后寂寞特别难受，我还会有人爱，我还可以重来，为什么心还那么痛。我不是非要你的爱，当初何必要我留下来，伤害不是抱歉可以交代。又不是非要你的爱，为何眼泪好像掉下来，我不明白，难道我还在等什么答案。我不是非要你的爱，当初何必要我留下来，伤害不是抱歉可以交代。又不是非要你的爱，为何眼泪好像掉下来，我不明白，难道我还在等什么答案。 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远方。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身，过几层门，虚掷青春。少少的誓言还不稳，